相册，更加显得你的旅客，子弹的我变成你的，我的是要聊的，却那个兔子是你一个，强迫的册，自己相册，是在给你不灵的资格。